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4集。 归晓走出来，翻着自己的病历本，一沓没有扔掉的化验单刺啦作响。他抬头看陆延辰，又想起什么，脸一红。 刚我问了这医生大概多大，说是有5周多。你猜是在内蒙的时候还是回来之后啊？ 陆延辰原本目光还在归晓的小腹上打量，猜想大概会在什么位置，听了这话眼皮一抬，其实说不准是哪次，频率过高也只能估摸个大概的时间范围。 难说。 归晓和陆延辰从电梯下来，大厅那头是收费处和药房，统共10个窗口，只有一个面前还剩了一个老病人在缴费。 你再想想，我还想给他讲他是在哪儿出现的呢。 陆延辰真被问住，这种事儿从男人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不会有特别的感觉。他前后算了一下时间，又在脑子里像幻灯片似的将每一次都仔细过了一遍，仍旧没有找到任何能确定的线索。在短暂的思考和权衡后，他给了一个有把握让归晓高兴的答案。 应该是内蒙。 真的？ 事实是乱猜的。归晓果然笑了，水灵灵的眼睛里带着惊喜的光。那个地方对他来说最有意义，归晓活到今天干的最不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去二连浩特找回陆延辰。陆延辰观察着归晓的每一个细微表情变化。 真的？ 嗯。 陆延辰不得不承认，能让自己心情愉悦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逗归晓开心。陆延辰原本想着直接去领证，可自己的关系还在二连浩特，没办完手续还要再等一星期。从陆延辰这边来说，已经彻底解决了工作问题，现实情况还不错，现在只需要带归晓回家走个过场，然后在镇子上办个婚礼，也算是给了亲爹一个面子，否则他亲爹准会把所有的气都撒到他的亲妈和他妹妹身上。可心理上，陆延辰并不想让归晓去。为了做铺垫，陆延辰简单介绍过家里的情况。 我有个弟弟在念大学，没在家里，有个妹妹也当过兵，不过没有我那么能干，在秦岭看了2年监狱之后就回来了。后来托海东给他找了个工作，可惜我妹成绩不好，好几年公务员都没考下来，也不能算是正式工作。 你爸不是不让你当兵吗？怎么让你妹妹去了？ 归晓听完就觉得蹊跷。陆延辰在给秦小南检查作业，跨坐在书房的凳子上，身体微向前弓着，听着这话，将最后一点尾巴看完。 我妈在我小时候离过婚，再嫁才生了我妹妹。陆晶不是我爸亲生的，后来我爸妈再婚把陆晶带回来改了姓，所以当时家里不太想花钱让他念大学，就送他去当兵了。 哦，这样啊。 归晓应了一声，没有再深问。等第二天和孟小山通了电话，归晓差不多就知道了前因后果。陆延辰的亲妈是早年生了陆延辰之后受不了家暴和老公出轨离婚的，后来在娘家的安排下嫁了个军官，生了他妹妹。那军官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，总之在日子过得挺不错的时候死了，他妈妈就带着一儿一女又嫁回去了。 哎呀，我一直不喜欢他们家的环境，不是因为他妈离婚复婚，是因为他爸自始至终啊就有2个老婆，陆晨弟弟就是外边那女的生的， 陆晨他妈大概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和他亲爹复婚的。海东和我说，陆晨从爸妈复婚后啊，就没在家里住过，只住修车厂，就是因为那女的经常去他家。 哦， 反正在他家，陆晨亲爹对那个弟弟最好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可偏偏那儿子最不争气。对陆晨吧，就有时候还行，高兴了甩一把票子，不高兴了动手就打。对那个妹妹吧，是吃穿都不给，可很少动手。也可能是因为陆晨上初中的时候，每次知道他妹被打了，都能和他亲爹拼命吧。 初中时候。 而且吧，海东还和我说过，陆晨之所以初中在外边混得厉害，起初也是为了让他亲爹都关注关注他，教训教训他，给妹妹留个能喘口气读书的空间。后来混得久了，人也就颓了。再后来上了高二，因为想考军校，才又把文化课都捡起来了。是不是特复杂？ 嗯。 归晓当时在办公室里给自己冲孕妇奶粉喝，银色的勺子在玻璃杯里搅啊搅的，听得情绪低落，就是觉得自己还能再爱陆延辰500年。那天晚上，陆延辰从单位回来都9点了，刚进门，等在门廊许久的人影特殷勤地将拖鞋放到他脚前。 我都等你半个小时了。 本来黏在归晓身边，好不容易能看两眼谍战剧的秦小南，马上夸张地做了一个别过头去的动作，讪讪地走了。陆延辰还没回过味来，归晓就抱了他的胳膊轻摇起来。 我陪你洗澡。 陆延辰将外套脱了，轻轻一抛，准确无误地落在餐桌旁的椅背上。他将归晓拉到怀里，低低问了句， 受什么刺激了？ 想陪着你吗？你回来这么晚，等洗完澡就要睡觉了，陪你洗澡还能多待会儿。 潮湿的温热的呼出来的气息在陆延辰锁骨边轻撩着，一下下烫着他。陆延辰觉得有些燥。归晓的这次怀孕是个意外，心理上她是欣喜若狂的，可生理上就没那么愉悦了。本来就是多年惦记在心里的姑娘，好不容易和好了，能做点成年男女培养感情的事情了，就被关了30天的禁闭，再出来却是连多一点动作都不敢有了。毕竟是初次当爹，又是怀孕早期，陆延辰可不敢轻举妄动。归晓睡觉毛病多，自从两人开始睡一张床起，归晓就开始了追人模式。无论陆延辰怎么睡，归晓都能够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形成手臂抱着、人贴着、外加脚也要挨着的模式。而归晓不知道的是，他无论是呼吸出绵软的均匀的气息，还是手指的温度，或者脚趾甲刮过皮肤的某个时刻，都能让陆延辰立刻清醒。这两天陆延辰不是没睡好，是真没睡着。理论上陆延辰认为面对着怀孕的归晓不该有什么邪念了，实际上该想还是会想，还因为怀孕让想要的更清晰了。他拿手敷到归晓脸上。 浴室空气不好，怕你闷。 没事儿，我要是觉得闷会自己出来的。 陆延辰也就没有再拒绝。归晓的本意是真的想和他聊聊天说说话，可进了浴室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。陆延辰身材实在是太好了，穿衣有版型，脱衣有肌肉。陆延辰没有按捺住想要和他亲热的念头，蒸腾起来的白雾弥漫着，归晓深吸着气也是燥。最后归晓是真的透不过气先跑了。陆延辰洗完澡去书房收拾东西， 埋头刻苦学习的秦小南从课外练习册里抬了眼皮，望一眼门外，很板正地说：“ 我在网上查过，说前三个月，陆叔叔夫妻不能同床。要不从今晚开始，陆叔叔你和我睡吧。” 互联网真该分级，过去的小学生哪懂这些？陆延辰看都懒得看秦小南，翻过来他的练习册的书皮，是奥数题。 背两篇范文去。 我睡觉可老实了，你就和我睡吧，陆叔叔。 三篇。 啊，陆叔叔。 陆延辰蹙眉，本来刚刚就是浅尝辄止，正想去楼梯间抽根烟缓缓，于是不管身后小孩的抗议，转身人走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